管风雨怎样在吹，阮犹原共亲切。梦中叮咛的话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不过阮放在心底，真想要来用心交陪。 梦中的情话，啊是真不是假？ Wait